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昌、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早晨，早晨，阳光好，心情好，梗系听风骚，我系小张张。 今日嘅爱好系列系给十年后嘅自己，相信只会越嚟越欢喜。我系小依依， 我系无论晴天雨天乜天我都开心嘅 嘅。 我知道你有恋爱大过天，咩天啊？ 永远日日恋爱中。 犀利犀利， 不过好紧要噶，即系 真系有 谈恋爱嘅感觉啊！ 每朝擘大眼啊，今日我揾佢好咧，佢会唔会揾我咧？ 你谂多咗啦！ 我哋有 Britney Spears 嘅呢首歌曲，开始我哋嘅三小时节目《风骚快活人》。我喺列十一点就出现，十二点有我们的广播剧，今日有郑子成。等紧同剧中两个女主角都有非常之好嘅感情交流，到底边两位？留意一阵间播出就知道噶啦。继续咧节目风骚快活人啦，喂，人生咧有啲嘅聚会咧系好开心嘅，人生有啲聚会咧就唔开心嘅。讲嘅咧就系话咧有一啲嘅叫生仔啊、结婚咧，我哋叫红事啦。咁有啲咧就有啲人走啦，咁啊白事啦咁样。喂，但系发觉原来咧去到呢个时代嘅变迁咧，即系人咧真系个创意真系变咗咧，有啲白事唔系真系白事，有啲红事唔系真系红事。嗱，有啲人咧咪话中意搞一啲咧叫做预先举行嘅叫做生前派对啦。咁其实又唔系真系一个白事，但系又算系啊吓，即系唔知大家点样定位啦。咁啊，另外英国咧有一个叫新娘啦，举行一个婚礼啦，但系其实 又唔系真系一个婚礼，因为咧佢冇丈夫，亦都冇男朋友。咁咧佢就，但系佢细个咧，即系佢解释翻啦，即系点解要搞一个咁嘅婚礼咧？咁样就 有着婚纱， 第一着婚纱啦，第二系有一个 wedding party 啊。但 wedding party 呢一样嘢，你真系要搞婚礼，你先有嗰种气氛啦，着婚纱啦，有人走嚟饮宴啊，恭喜你啊，等等等等。佢话佢，但系佢到而家咧。四十出头啦，未有适当嘅伴侣，咁所以但佢又等唔切啦。 冇问题啊， 系啊， 四十好后生。 唔系啊，我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其实我谂阿梁嘅章所讲嘅就系话，即系你如果系个 wedding party， 应该 suppose 就系我哋一般理解嘅、就系你系要结婚啊，有请一啲亲朋戚友嚟到见证呢件咁开心嘅事，呢、這个先至叫做能够定性为一个 wedding party， 系咪？ 传统上。 咁但系我只系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佢只不过系整一个嘅就系有主题嘅 party 啫嘛，有咩、 啊？可以咁话，系冇错，系啦，系啦。 转个角度咁谂嘅话， 啊、 我咩都得噶， 系啊， 系咪？即系有时 婚纱 party 咯， 着婚纱嘅 party 咯，系 啊, 啊， 有呢个 wedding 嘅感觉嘅 party 咯， 系 嘛、 啊？泡泡球， 照所有嘢都可以做，系啦、啊，嚟参、加嘅人全部都要着晒， 都要俾人请， 重点 都得， 系啊，我一样可以设嗰个咁嘅，即系咩咧？系啊，蛋糕一样系宴请大家，我哋都可以搞噶。 喂，有谂有谂 party 啫嘛，有咩问题啊？ 即系好多单身男女啊嘛，就 recruit 佢哋，嗱，你想唔想即系参与一下？就 着下婚纱， 冇错，所有单身男女 一齐 嚟 嘅新郎， 冇错啦，主角。 如果你咁讲，你 OK 啊？ 如果咁讲，结咗婚好多年嗰啲都可以嚟再重温一下当年婚即系结婚嗰种感觉噶。 你系咪想参加？ 我都或者想报名。 咁 呢个女仔啊，咁啊即系喺英国嘅，咁佢就喺请帖上面都写明噶啦 ，without the presence of 即系嗰个拜啦吓，即系讲明唔会有新郎嘅。咁大家我谂请得嘅预咗 都 玩嘅，即系冇 所 谓。好似阿 Sarah 即 系当主题派对，你唔会请啲三唔识七噶嘛？是 啊、应该唔会。 系，我谂你会嘅，你想啲礼金多啲，我谂你会嘅。边个，你会带多两个嚟？ 喂，你唔嚟唔紧要，做人情， 开多两台冇问题，人情多啲。系啊，系啊，唔识今日唔系朋友，即系听日系啊嘛。 重点 系啦， 嗰晚有抽奖。 系啊，有咩问题咧？ 几 开 心嘅，我就系话，其实系几开心，即系人生唔需要太多嘅思想包袱。我冇咁，但系我谂佢系希望享受 嗰刻啫嘛。 系啊，开心。 作为新娘，我听过好多人都分享，咁你做过啲婚即系 wedding party 都知啦。做新娘嗰晚系好开心，第一系主角啦，第二可以有嗰个换好多衫啊，接受祝福啊，即系所有幸福咧嗰晚咧集中晒喺佢身上。 系啊，所有焦点啊，响晒你身 上。所有焦 点 啊， 這個、啊 相机啊， 系啊，唔系啦，我年尾都搞翻弹嘢先得， 系咪啊？ 叫咩 啊 ？inspire 到你系嘛？咪就系搞呢啲咯。 哎呀， 系啊， 真系得， 人哋唔搞你搞啊嘛，唔系呢啲。我觉得有噶啦， 系啊，几开心啊！ 我谂可能系姊妹淘里面咧，有啲嘅就系我都知道嘅，譬如可能佢哋会揾一啲 gimmick， 咁咧就系大家一齐出去玩，系咪？有时就系简单到嘅冇嘅，我试过出席有一个真系超级无聊嘅，就系浴帽派对。 呢啲我參加過一次睡衣派對，好開心。 睡衣派對又有，校服派對又有，係啦，浴帽派對又有。你嗰日咧，係又或者係睡衣派對嘅就係你自己 着 你自己屋企瞓覺嗰套衫嚟呢一度咯。咁其實好正嘅，即係大家就可能係著到拖鞋啊，就去卡拉 OK 唱歌。我嗰次浴帽派對就係咩咧？就話揾啲嘢搞下，但係咧就唔好要大家咁大陣仗，即係唔好翻屋企又要買衫啊，要襯嘢啊，咁唔要。咁就要你乜嘢咧？就最樣衰嘅係乜嘢？其實就係浴帽，你唔覺得嘅咩？当你个头发全部收晒落去个浴帽嘅时候嘅话咧，就 样衰嘅， 我 觉 得 样 衰， 样 衰， 样衰，女仔嚟讲咯。通常你咩时候你会搭浴帽咧？咁就系你化晒，系啊，咪落晒妆啊，又或者系即系你要冲凉啊，但又唔想整湿啲头发嘅时候咯。 好靓， 你戴咗个浴帽好怪嘅，冇晒头发。 哦 ，OK， 系啦，我唔知你咩啦，你咩事啦，或者你个浴帽有啲咩 gimmick 啦，我唔知啊。咁但系我哋嗰次就系好笑。务求只不过是开心， 但下身着咩？ 大家嚟嘅时候都是你自己，你放工你着嗰套衫，你就着嗰套 suit 嚟，冇问题。但总之你一嚟之前嘅话，戴浴帽。 啊，有主题 都试过一次，包咗间酒店嘅总统套房，大家就好 free 嘅，随便嚟随便玩。 几时嚟又得，几时走又得，好、 嗯、 开心。 流水宴咁啊嘛， 系啊， 梗系咁啦。 有即系饮饮食食咯，有啲有酒精成分嘅饮品啊、小食啊咁样，好玩嘅，系好玩，大家都即系无拘无束咁样样。有冇戴浴帽我都唔记得啦。 即系你想讲嘅就系 party 嘅本质。 冇错啊 ，party 本 质 就 系 嚟玩嘅。 系啊， 系啦、 啊， 最紧要好玩， 最紧要开心。 有冇主题都唔重要。 同埋、啊、最紧要啲脚硬，你就唔好搵啲唔好玩嘅脚啦。 系、 啊，总之原来 咁有啲咩好啊？有啲咩脚唔啱？嗱，我哋又数下， 我写低佢。 第一，我讲，就系啲饮酒会喊嗰啲，我超憎嗰只。 唔好逼佢饮咁多咯， 冇得 控制。佢系中意咁噶，其实佢唔系醉酒。 我想咁，我想问下， 志在 joy attention， 你惊 你惊佢喊啊？定惊佢都系讲咧？ 烦啊， 都系 烦 噶啦，都系烦噶啦， 系、 哦、 啊， 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一种嘅话，我就会觉得好烦，因为其实你知道嘅就系佢专登饮醉咗酒之后咧，就咋咋地地，其实就系喊喊，一定会喂唔好咁啦，安慰佢，佢系想得到大家 嘅 一啲安慰啫嘛，系咪？唔好咁啦，因为 party 系要开心 啊 嘛，你咁样嘅话就会搞到大家做乜嘢又你啦， 次次都系 你唔好叫佢嚟噶啦。 嗱，我最讨厌嗰啲品德唔好嘅手多多嗰啲人，真系 手多多 好，点样手多多你自己， 系啊，你应该 你自己感受一下， 系啊，得闲就揸手仔啊， 中医嚟啊， 系啊， 唔系唔系唔系唔系，唔 系中医，如果佢系中医，我冇问题， 即系取 舌 就 又唔系睇相，又唔系睇相， 系啦，揸手仔啊， 嗰嗰啲唔好啊。 嗰啲唔好啦，我都唔中意，我都唔中意。 同埋 嗰啲我哋会 blacklist 嘅， 冇错。 系啊，玩下一次冇噶啦。 系啊，同埋嗰啲闹交、醉酒闹人嗰啲又好衰。 唔系闹交，你讲醉酒闹 人、 发脾气，有咩？ 有啊， 哦、 啊 我识唔识噶？ 但系无端端会发脾气咁样饮完酒， 哎呀， 即系会刺激到佢拎捞都系出嚟。 佢想佢发泄，佢就会咁。 呢一只会唔会系同一个心理？就 系 同喊嗰个同一个心理，系啦，又系要大家就安慰佢唔好咁啦。 同埋我最怕嗰啲咧坐埋一边啊，懒系愁，好愁， 好愁水嗰啲，系啊，阿愁咁样 拍住个玻璃，唉，即系你明唔明啊？你挨乜鬼啫？系咯，你挨乜鬼啫？你真系不如走啦。 我仲有一种，我唔中意嘅就系有啲女仔嘅就系饮完酒之后佢挨蹦蹦。 嗯， 挨蹦蹦， 无论边个 系啊， 蹦墙啊， 男仔应该系中意嘅，但系咧女仔梗系唔中意啦，系咪？咁即系佢就会饮完酒就挨蹦蹦咯， 唔好睇啊！ 男仔女仔都唔好，咁、 啊、 如果我哋女仔嘅眼中嘅话，就会觉得呢一种女仔嘅话系会好睇唔过眼， 好尴尬啊！ 系啊， 特别你做总统套房咧，有时有啲房门咧，佢两个走入去，然后闩埋门，嗰啲 你唔知你唔知佢做咩啊？ 又未必系一定系总统套房嘅，系你可唔可以将你自己个眼界开？ 经济房 都可以好多都得嘅， 经济客房 又得，系咪？ 总之 有间房大家嚟玩又 做乜嘢啦？嗰啲好衰啊！ 啊，哇！咁你嗰啲又讲到好离谱啦！我讲紧嗰啲就系借啲耳，系啊，你知道佢系。唔知啊，即系总之佢系想喺嗰个时候去显示自己嘅魅力啦。 嗯、 我又系好怕呢一种人嘅。 但系我最开心咧，就系有人咧，譬如话喺呢 party 咧有嘢宣布， 啊、 例如诶、欸、我哋结婚， 大家静一静系咪？ 又或者佢有咗啦咁样， 做爸爸 有三个男人，哎呀死啦好惊，哎呀好惊。 有啊有啊，妈妈咪呀嗰个古仔咪就系咁咯，佢请翻嗰啲以前嘅 ex 嚟啊嘛，跟住就以为个女究竟系咪我嘅咧咁啊嘛。 真系有排惊啊！哎，早晨早晨，听紧我电视第二台嘅《放 show 快活人》有呢一首歌曲《When Will I See You》嘅。 Moments. Will I have to wait? 定是白色好呢？ 白色啊， 但是呢易污糟喎。 哦，咁银色咯。 但是白色又靓啲喎。 你鍾意啦。 咁你呢？ 是不是好想知道答案呢？那你就要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 肥强六点半了，还不收工搏咩？ 我这些办公室寄生族呢，知道老闆未走啊，咪扮 OT 搏好感咯。 所以话你份人肤浅呢，好感的定义不是那么简单。想老板赏识，做事的时候除了要打醒十二分精神，还要顾埋办公室工作安全。想更全面，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的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工作安全同样重要，够光够通风，个个舒适开口笑。我是 Lolita 蔡海荣。 好啦，咁留意一阵间嘅职业安全短剧。 做乜嘢事啊？你 隔穿唔到气， 你真系冇事啊？ 我呢个年纪咁上下啦，系当唔耐会咁样啦，系冇事冇事啊！健康快活人，哦，廿六度几温啦，相对湿度13%。咁我有系列就系给十年后的自己，或一个朋友或者系 我俾自己啊， 总之给十年后嘅一啲嘢啦， 我一定自己 自由发挥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0日清晨5点实施。运输处助理处长梁世豪话：分流方案难以令隧道车龙消失，但系希望做到分散车流，避免隧道塞车嘅情况影响主要路口。梁世豪喺一个电台节目话：三条过海隧道整体车流目前都大幅高过容量，当局调高繁忙时段收费，系希望鼓励市民减少揸车，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对于会设立过渡收费安排，每两分钟递增或者递减2元，梁世豪话：希望渐进式收费安排可以减少新收费政策嘅影响。佢预计新嘅收费安排实施初期需时适应。梁世豪提到，署方7月底观察隧道实施633收费方案之后的车流，发现有分流效果，西隧整体车流增加10%多，红隧和东隧车流就减少，有近50%的士转用西隧。失踪男学生曾宪哲昨日找回，消防处高级消防队长张天宇在本台千禧年代说，找回的位置早前曾经搜查过，但是因为现场的草生得比较高，地势复杂，增加搜救难度。他又说搜查行动期间遇到大雨，未能够透过无人机搜救，直到前日天气好转，随即放飞无人机协助，影低大批的相片，经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缩窄范围。张天宇强调，山岭救援的风险非常高，消防以小队形式搜救，接受过专业训练，配备专业装备，如果有需要，警方和民安队会提供协助。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周卓峰说，当时同事主接触之后，考虑他的身体状况，要尽快送到医院进一步观察，所以并没有进一步追问过去几日在山上的经历等，详情留待相关部门了解。内地传媒报道，中国光大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晓鹏涉嫌受贿，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对李晓鹏作出逮捕决定，案件正系进一步办理。中印两军今个星期一至二在莫尔多楚舒勒会晤点印方一则 舉行第20輪軍長級會談，中方表示雙方就盡早以均可接受的方式解決中印邊界西段剩餘問題，進行積極、深入和建設性溝通，在兩國領導人共同指引之下，雙方坦誠、開放、前瞻性地交換意見，同意通過軍事和外交渠道保持溝通對話勢頭，盡快解決剩餘問題。期間雙方同意维护中印边境和平安宁。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31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3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9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7点，升2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4.66升2.2，盈富基金18.88升3.3，腾讯控股316元升5元，美团119.2升2.7，工商银行3.91升1.7，阿里巴巴86.1升0.5，恒生中国企业63.48升1.18，中国银行2.84升一毫，友邦保险70.4升0.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9.18，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9，人民币7.303，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2,323点，升386点。港金报17,500元，升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09美元，卖出1,87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浙江街噶。七贤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东九龙走廊啦，近住浙江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噶。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在丽业街。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快线的交通意外咧都是清理好。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啦，近住管道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繁忙，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由于受理工大学的坏车影响啦，咁所以龙尾都是排到去浙江街。咁而家启德隧道咧就已经取消了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利安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就在告士打道近税务大楼。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門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在屯門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門，近住富泰村非常之繁忙啦，咁而家排到去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车公庙路、车公庙第一城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噶。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蒲岗村道去翻慈云山嘅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唯一行车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啦。近住蒲岗村道嘅支路，即系去慈云山方向嘅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咁而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原委大院， 郑三作为中间人，想帮在光明苑开连锁火锅店的老崔解决营业执照的问题。 贵哥，他就是想找个机会，找个好码头拍一拍，认识一下人。 不识你那就够晒了，识我有鬼用咩？ 但傲慢的刘亚军又卖不卖他账呢？ 国剧830 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精彩重温。 行过路过唔好错过，全港各区均一价，乱抛垃圾3000，随地吐痰3000，乱贴街招3000，九份龙污街道整污糟公众地方、海上或郊野公园，罚款一律加到3000。另外，店铺阻街或非法弃置大量废物，罚款加到6000。新定额罚款金额由2023年10月22日起生效，犯法有代价，清洁靠大家。 风骚快活人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起畅所欲言，仲大家一起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人啦。咁有时睇戏啊，睇过啦吓，即系喺山上面迷失。咁最近啱啱都发生咗宗新闻啦， 揾翻啦， 都揾翻啦吓。 冇错冇错。 咁我又不停喺度谂啦，啊，其实人好遇到呢啲情况机会咧，即系一生中都未必试过一次。即系迷失喺啲完全熟悉嘅，尤其是山里边咧，啊，最大嘅问题系咩咧？我就谂我自己啦。以前咧行山嘅经验就唔系好多，不过都试过咧，即系喺山里边咧。尝试去摘一啲以为觉得食得嘅嘢咯，其实系咪好危险啊？呢一样，因为嗱，如果你都喺山里边啦，你又冇嘢食咯，咁我睇翻新闻咧，佢食啲野果、树叶咁样，树叶食唔食得嘅，我就开始去谂啊。如果我喺佢嘅情况，我会点样咧？咁嘅样嗱，你有冇试过摘嘢，即系摘一啲嘅？ 我唔会摘嘢食啊。咁点解你如果一个人迷失嘅时候，你唔打开你自己背囊睇下咧？你咁多嘢食，你唔 咁多人， 你走去摘 咩都食晒 啦。即系佢意思系佢迷路，即系佢将佢自己套入去啱啱去嘅，系啊呢件咁嘅事，可能7日7夜，咁你 咩 咧？你又食晒啦，冇水啦，咁你会点咧？ 因为你正常一个都市人，你真系唔知道喺呢啲咁嘅，再加上佢唔好彩遇上小犬啊个风啦，同埋黑雨啦，咁啊揼到湿晒咧成个，咁咧保暖都系一个问题嚟嘅。 系啊， 系咪先？咁所以真系唔知啊，即系咁谂下啫。点样可以？ 我如果系咧，我谂我真系会饮水，同埋食树叶，我唔会食果实，因为我惊果实会有毒啊。特别嗰啲菇就唔好食啦，真系。 梗系啦， 系啊，嗰啲响地下嗰啲菇咧，同埋我都曾经听过啲老师讲，越颜色鲜艳嗰啲水果，即系嗰啲果咧，就 越毒。 越毒系啊， 越丑样嗰啲越系咪 系？系啊，所以你唔好着先食衫，好毒噶， 关咩事咧？真系， 你披住你啲鲜艳嘅外衣，我觉得系真系啊，同埋都要有啲野外求生嘅能力，真系唔好惊。如果冇电冇水啊，乜都冇嘅时候咧，我就会跟住嗰个光去走，即系太阳，你认住边度系太阳。 就知道边系东边， 系啦，东南西北咁， 就一路 keep 住。 你记住自己。 对于我嚟讲都系冇用。 啊，你又系 因为我 系 路盲，冇方向感嘅、啊。就算你话俾我听转左，我啲左即系左向呢边左。我系咁嘅，我到今时今日都系咁嘅。我有时候我上瑜伽堂，你知唔知我好白痴？我系要喺只手嗰度呢边写住 A 路，呢边写住 R 路。 咁先瞓你，咁先瞓你。 跟住咁就 turn your left， 咁就 on left， 就 right and right。 我装啊！ 装啊！ 哎呀，好笑啊！ 我永远我都系迟一拍嘅、 啊， 我唔得噶。所以其实你嗱，有时都会系嘅。你要听到嗰啲咩乜乜 map 乜 map 咧，我最憎佢就系乜嘢咧？前边向东行， 300米 向东行，跟住就转咗，我都唔知边度系东南西北，唔好玩啦、啊！我真系会咁样嘅咯，即系我会同佢讲嘢，我都唔知边度系东边，咩点咩前边即系东边咁样向东行啫，系啊，就系、是、咁样。 如果你一个人响野外。咁你点搞啊？ 如果我自己一个人喺野外啊，我谂其实最重要嘅真系要搵水源咯、啊，我相信嘅就系、是、人都知噶啦，你只需要嘅就系有水饮、嗯，其实你系应该顶得到七日嘅，系啦，但系冇水饮嘅话，三日就会死噶嘛，即系啲人系咁讲噶嘛，咁我就 系 搵水源咯， 嗯、 但系去边度搵咧，咁咪。行咯，凭自己感觉。 听到声嘅，有时听到。 我明，咁但系喺一个深山野岭， 你 真 系搵到， 你真唔知噶，咁咯。 咁点算咧？ 有冇时你会咁样啊？譬如可能睇到啲咁嘅新闻，或者系有啲人出咗咁嘅事，你就会成日讲嘅就唔得啦，我都要了解一下究竟呢啲求生嘅本能咧，要学翻啲啊，跟住一阵间唔记得噶啦。 系啊， 你会唔会咁样噶？ 我买一本书添啦， 真系噶。 系啊， 佢叫求生本能。 系啊，唔系嗰类书啦，厚厚嗰啲美国唔知咩海军陆战队写嗰啲书。 嗰个咩 bear 啊嘛， 系啊，类似啦， 系啊。 有冇睇？有冇实际 睇咗？睇咗。 咁里面有啲咩嘢可以教大家？ 美国海军陆战 队系 嗱，佢教 将 军 咁系嘛？ 教一样煲水，我真系好怀疑噶。攞个胶袋，就装啲水，然后下面生个火，佢话啲水会滚。我喺度谂， 个胶袋 系啊， 胶袋咪会烂咯。 系啦。唔系佢离开，佢就话唔溶嘅，我未试过啊，因为可能里面有水吧，照计就会溶嘅嗬。 但都要你有胶袋先得咯，即系 你要有嗰啲嘢先得咯。即系如果你身边咩都冇嘅，咁 佢话攞件衫嚟煲水，即系如果你要饮热水啊，就咁样。但我又喺度谂，你嗰啲水咧疏咁啊，嗰件衫，即系如果 漏晒， 滴落嚟咯。 咁点解你唔搵个手咁样焗起嗰啲水嚟饮咧？又要搵啲 饮水啊，有热水啊，佢又要求。如果去到嗰 moment， 你自己就嚟死就唔好饮咁多嘢啦， 咩水都好啦，仲要饮热水，使唔使冲杯 咖啡啊？咁样抌 咗。 仲要饮热水 嗱，因为其实我有听过嘅，就系话如果你真系咁嘅话，你要饮露水。 系 露水咧，就要睇，要揾一啲咧比较大块嘅叶，大块嘅叶咧喺个朝头早阳光出嚟之前嘅话咧，佢就应该会有一啲咧就会喺嗰块大嘅叶上边嘅。 有啲水珠， 我心谂你都要揾到大嘅叶啊！你都有水珠，跟住咧就 同埋嗰个水珠大极都系手指甲咁大嘅啫。 唔系佢可以几棵咁啊？但系问题系我未必知写噶嘛。 死到嚟，死到嚟都好难，都要瞓觉。 系啊，起身已经八点， 又 冇 漏水， 咁就要搵个另外啲水啦，系咪？ 咁我冇闹钟啊嘛。 同埋我睇过有一集嘅，佢野外求生嘅话咧，即系当乜嘢都冇，水源又冇，露水又冇，又或者成日迟起身啦，冇露水饮嘅话咧，就可以饮翻自己嘅 尿液 啦。但系又要唔知点样去过滤过嘅咁样咯。佢真系饮啊！ 我知。我相信你去到嗰个环境，你都要试噶啦。 系啊，佢有一个系列，我觉得几好笑嘅。佢就系呢一个节目主持人啦，佢就带住咧就系一啲嘅明星，甚至乎嘅就系好似美国总统都有去。 系 啊，其中唔知就系边个，冇记错嘅话系就带佢去就喺野外遇到啲乜嘢嘅突发事件嘅时候，佢应该要点样咯？即系例如可能佢要打猎啊，佢真系打猎啦。咁跟住咧，佢就会切一忽肉咁样就俾啲女星食。咁跟住你见到佢哇！咁样，跟住 就 cut 咗啦。 另外 啊，嗰本书啊，最关键系乜嘢咧？佢话如果你真系要去野外咧，带埋我呢本书去。咁你有咩事啊？揭本书题啦。咁最后你知唔知佢讲咩啊？ 咩啊？ 如果 我可以烧佢本身， 系啊，你要生火烧咗冇烧，你真系聪明啊！你 帮你提早烧咗佢算啦， 问佢最后啊，你睇晒啦，要生火你就烧咗本书嚟。 但其实你系嘅，你想人哋见到你嘅话咧，喺夜晚黑嗰阵，你就要生火，系啦、啊啊啊。 或者你睇戏咧，就喺沙滩嗰度写住啊嘛 ，SOS 咁样，即系如果你。直升机望到你咧，就知道我你喺度啦咁样。但系有啲情节，我觉得真系咧，其实吸眼球嘅咋，即系 work 唔 work 真系唔知道。我记得嗰阵时候有套片集咧，咪求生者嘅，嗰人咧去到不同嘅地方，冇水饮咧，佢话啊，如果见到啲喺地上死咗嘅动物咧，就割开饮佢肚里边嗰啲，无论系血又好咩都，边度得噶？ 做 心啊， 咁如果系你使乜割咧，就咬落去啦， 食埋佢算啦，系嘛？ 系啊， 我真系觉得好难讲，即系当你真系好肚饿。又或者就系当你系要求生嘅时候，我觉得你到时你就唔会谂噶啦。 你个神智可能已经唔清醒 啦。 其实你又中唔中意睇呢啲咁样嘅？可能飞机失事嘅灾难片啊，跟住咧， 我中意睇 佢 点样逃出生天。 系啊，咁其实都有讲过啦，系咪？去到咁嘅情况嘅时候嘅话，你人都咩啦？所以 真 系好难。不过今次其实好得意嘅，今次如果有留意嘅话，你都会见到嘅就系佢哋好犀利，即系飞行服务队其实系用无人机拍咗有好多张嘅照片。跟住對比翻嘅就係有邊啲有啲地方嘅就話就係同以前係唔同嘅咧咁，跟住就跟住慢慢嘅話就用 AI 嘅分析嘅話就揾翻而家呢一位嘅朋友仔嘅喎，所以其實係咪？系啊，我哋都可以用都可以问下 A 系 B B 班究竟系件点嘅事，系咪用咗人面识别？ 唔系我谂到啦， 嗱 我 用咗 N L P， 我星期五下昼就去匿埋喺个山度， 睇下我搵唔搵到。 叫阿 Leo 去搵我， 但你唔好带呢个手机。 我可唔可以带本书啊？带嗰本书啊，求生术。 书翻开，怎么会情动？早早应该离去，又几日再相拥？前面是推开，双手却无用。口中声声别了，难掩渴望面容。那次季候风。世上一切也将消失所踪，你自归后方，解冻计划全因无用，然后是场空加上不死的伤痛。心一再汹涌，仍然来去匆匆，怎可说沉重？可惜的始终被你撩起爱念激浓，这次季候风吹得格外狂，仿佛世上一切已经消失所踪。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运气好不如心态好。人生嘅长度长不过春夏秋冬，人生嘅阔度阔不过东南西北，人生嘅无常无非就系悲欢离合。人如果将事情谂得简单一啲，眼光放得远一啲，欲望降得低一啲，心态摆得平一啲，就会少好多烦恼。人生最难能可贵嘅唔一定系运气好，而系心态好。无论遇见咩人都系应该遇见，无论发生咩事都系应该发生，一切都唔系机缘巧合，凡事都有前因后果嘅。有啲嘢根本好简单，唔需要多谂，喊又一日，笑又一日，心态系经历练出嚟嘅，快乐系知足养出嚟嘅，点解唔快快乐乐过每一日？当生活为你设置重重关卡嘅时候，撑多一下啦！每次咬牙闯过关之后，你会发现你想要嘅都已经喺你手里边，你唔要嘅都已经留咗喺身后了。做人要有好心态，咁就会无惧风雨。好心态可以令你战胜困难，好心态会令你更加强大。人活一辈子，有咩好都不如心态好。心态好就命好，心态好就会幸福噶啦。一个心怀美好嘅人，即使生活有啲苦涩，都能够活出诗意。一个颓丧消极嘅人，就算生活如诗，都难以活得开开心心。讲真，人生就好似天气，日日都系估计唔到嘅。必须将人生路上有可能出现嘅情况都摆喺预料之中。不管系阳光灿烂、风霜雨雪，一样可以保持好嘅心情，一样可以大笑一声，轻松地笑，快乐地笑。无论前面是阳光是乌云，好心态。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知己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出天之晓，江山笑，烟雨遥，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清风笑，景野静了，豪情话。 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阳，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放松快活人。 好啦，星期四嘅风骚快活人啦，快到早上11点钟㗎啦。返嚟呢就係我哋今日嘅环节，就係今日嘅爱好系列到底係咩呢？吸十年后的嘟嘟嘟嘟咁自己填啦，即係自己啦、朋友啦，或者係等等都得嘅。而喺12点钟呢，我哋今日我们的广播剧就有阿子成啊，子成好特别嘅演出者，因为把声呢真係好靓啊，好小声声。佢同两个佢好心仪嘅女仔曾经合演过一啲广播剧，到底系边两个呢？咁就留意一阵间12点钟嘅我们的广播剧啦。先呢11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返嚟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是快活人了吧。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爱好系列，好啦，嚟到星期四嘅爱好系列啦吓，吸十年后的嘟嘟嘟嘟嘟。今日咧，我吸十年后的自己，系一个叫做愿景，一个祝福，亦都送埋俾咧所有听紧嘅朋友们吓。呢一样嘢咧，对于一啲可能系中年或者以上嘅朋友们咧，可能会都有呢个谂法嘅。首先我讲个自己先啦，就话咧十年啦，不是一个短嘅时间啦。到底十年后自己会点样过咧？到时嘅状态又会点咧？其实对于生活嘅要求咧，而家都好基本嘅啫，即系食得饱，夜晚有个地方瞓就已经 OK 噶啦。反为咧十年后的自己咧，我希望咧仍然拥有两个字就叫做自由啦。自由呢一样嘢最紧要包括乜嘢？就系、是、身体的自由。因为咧我自己一个亲戚啦，我二姑姐啦，以前咧个游水好叻嘅人啊，攞过好多奖，身体好好。但到最后嗰几年咧，佢嘅伴侣即系陪住佢嘅东西咧，就系一张床，因为佢都系全。长期咧瞓喺床上边，咁我觉得如果去到譬如十年后，我仍然希望咧能够好自由咁，自己想去边就去边，做乜嘢就做乜嘢咁样。同埋自由都代表咗一种心态嘅自由，即系冇咩挂虑啊、牵绊啊，或者冇咩嘅烦恼咧喺个心里边。我觉得咧去到嗰个时候咧，如果自由在我手就最好啦。 十年后你想唔想我向你侧边？ 绝对。梗系想啦， 点解问啲咁蠢嘅问题？ 挥手为我的自由，今天与你分手，不必要眼中有泪流，人总有分别时候，遥遥长路我不会回头，不需替我担忧，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何必理得失与否？我想好似海鸥飞，飞万里，遨游在天上远飞。我 为我的自由，将身变作海鸥，青春在我双手里头，人想到走仍要走，我 所以听紧嘅朋友们，希望咧，无论系咩年纪都好啦，随时做一个自由身体、自由心境嘅人吓，唔好俾任何嘢咧牵绊住自己嘅。好啦，交俾阿 Sarah 啦。 好啦，咁其实咧，我系琴日咧有一个非常之愉快嘅晚上，因为咧就同有一位咧好资深嘅一个戏剧嘅老师咧就倾咗个电话，事完咧就系我已经抄佢抄咗足足一个礼拜，咁WhatsApp 佢啦，咁佢一路连蓝剔都冇，即系佢睇都冇睇，冇错啦，你会唔会喺度谂啊？ 有啲忐忑噶， 你会忐忑嘅，你会忐忑嘅就系其实佢系咪唔中意我咧？ 系啊， 佢咪唔复我咧？唔复我嘅有万万千。千个个理由， 啊、 总之佢就系我唔服你咯，系咪啊？ 佢系咪出咗埠咧？ 系啦、 啊，即系有时差。 系啦、 啊，如果系美国，你日头佢夜晚 都会睇噶，就时差都唔会几日噶。 喺嗰阵时候嘅话咧，我就会系喺度即系自省自己咯，就系、是、啊，点解我会去揾一个人嘅时候嘅话，佢会咁样去对我咧？点知喺琴日嘅晏昼嘅时候，佢卒之都复我啦。跟住佢就话俾我听，佢就话唔好意思啊，我好忙啊，我做完嘢之后讲，我可唔可以打电话俾？咁我都谂住，你都系应该系咁样，系谂住即系我啫。哦好，你方便你先忙，忙完之后讲，你打俾我啦。咁点样知到黄昏嘅时候咧，佢卒之同我讲咧，佢话而家方便倾个电话嘛？我就放下我自己嘅心头大石啦。咁我就打电话俾佢啦，咁啊同佢倾偈啦，咁啊讲咗我揾佢嘅来意啦。咁大家亦都倾得好开心。咁最难得嘅就系我再同佢讲，我就话其实咧我好惊啊，老师，我一路揾你嘅时候咧，你都唔复我咧，我以为你唔中意我啊，我唔知点解会。将件事咁讲俾佢听，佢话：哎呀， 当时嗰个好似一个小影迷啊，即系好好。 你讲得好啱，因为其实佢系我嘅偶像啊，所以我觉得佢点样去对我，同埋点样睇我，我系好重要噶。咁样跟住我同佢讲，我就系话，我以为你唔中意我，所以你唔复我。咁跟住佢同我讲，哎呀，唔系啊。佢再话俾我听以下嘅说话，我真系令到我好开心。佢话佢有听我哋嘅节目。 哇！ 咁当然亦都俾咗啲 comment 啦，关于我嘅咁样啦，咁。 有冇檢討先？ 佢係讚我啊！ 哎、 我好開心啊！ 喂，如果大師讚真係 得到一個你自己喜歡嘅、啊，我唔理佢係咪大師，啊、但係我一個我喜歡、我好欣賞一個好獨立嘅人，一個前輩，佢、竟然嘅就係佢認受我，咁所以我真係覺得好開心。 前輩有冇提起我啊？ 有， 係咪讚賞啊？ 真係有提你，係有咁咯。咁所以我真係好戥大家感到驕傲。 係啊！ 咁跟住我就傾完嗰個電話。我前所未有地感到嘅嗰一种 舒畅、 幸福满满同埋嗰种舒畅嘅感觉，咁所以我就会觉得，咦，其实都系。如果我真系要给十年后嘅自己嘅话，我只需要嘅就系维持我而家活出嚟嘅就系我自己嘅一套嘅价值观或者系我自己嘅方向，我只要能够好好地咁维持落去嘅话，呢、這个就系希望可以俾到自己嘅一个祝福啦。咁同埋嘅就系我又会睇到有一啲嘢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系、是、其实做人有时都会有一啲方向嘅。咁、譬如话远离六种消耗你嘅人，大家想唔想听下咧？ 想、 一就 系 负能量多怨气重嘅人。 诶、我冇。 第二见不得别人好嘅人。 我冇。 第三喜欢批评指责人嘅人。 我冇。 而第四嘅就是不断压榨你的人，第五就是道理绑架你的人，同埋第六就是心眼多爱计算的人，请你哋远离呢六种的人。要记住，同舒服的人一起就是养生，同聪明的人在一起就是养脑，和漂亮的人在一起就是养眼。和有趣的人在一起就是养心、所以我很开心每一日都可以养心 好嘢 名利我可以轻放手，是我的，虽失去他日总会有，不管全力寻求，难辨你的爱真与否，缘尽我可以轻放手，若你的心想变怎样都会变，想要留仍难留，渴望是心中富有，名和利不刻意追求， 可以回答翻啊头先小强嗰个问题， 咩问题啊？ 十年之后就想唔想你喺佢出现喺佢生命里 面？其实你觉唔觉得咧？ 冇所谓啊！ 我突然间谂到啲嘢想讲，有啲人咧，你真系唔会知道原来会同佢一齐咧。一齐意思唔系结婚啊， 是 一齐意思 系 即系、就是、你唔会估到原来会 last 咁耐。 哇！我同你都三个十年咯， 系咪啊？即系你唔好 三十年咪三十年， 我同 阿 Sarah 都唔系，我哋而家用十年呢个单位。 我睇即系我讲过边网上，我而家唔记得边人网上成有一段，我觉得好有意思。有啲人你以为佢会陪你好耐，点知 turn out 原来诶好快就已经即系大家缘分尽咗，无论系友情又好爱情。有啲人你觉得匆匆而过啫，哇！点知原来咧系。大半生咧都喺你身边，无论工作， 好似系乌蝇咁捞住。 系啊，所以你要珍惜啲缘分咯。 好特别嘅一样，即系你会估唔到。 系啊，我同阿 Sarah 都三个十年啦。 同埋你哋两个都喺分别喺唔同嘅媒体合作过啦，唔系净止呢度啦。 系啊系啊， 框框嘅都有啦。 系，最经典都系嗰次去粤北赈灾。 嗯， 真系难忘难忘。 你见到另外嘅一个我啊嘛。 系啊，即系我第一次认识佢，一个唔接电话嘅，点解系？咁 样呢个系好多人 咁样做嘢咁认真嘅话， 难得难 衰妹啊！因为十几年前我都系衰妹嚟啊！喂，我最近咧，我发觉咧，我由呢一两年开始咧，我觉得系我另一个黄金十年。我第一个黄金十年咧，我有幸我真系觉得自己 电视圈 响九十年代头去到二千年头。是一个黄金十年， 系 啊系啊系啊，即系有电视啦，有广告公司啦，自己又出嚟啦，跟住有 I T 啦，系唔系卖衫嗰个 I T 啊？我郑重宣布， 我姐系卖镬型天线，即系你话你自己系做 I T 嘛？讲过啦， 即系我觉得系好识好多人啊，好精彩，好好玩嘅，即系无论 升职犬马啦， 系啊，事业上啊， 钱啊，诸如此类啦， 知啦。 咁啊，好开心嘅。咁啊，中间又经历咗一啲唔好嘅嘢。 系。 咁我又觉得 几好啊！人生你又 系啊， 起起落落， 每个人都真系会 有唔开心，开心先特别开心。 到呢几年啦，我又觉得，咦？嗰种感觉 又 翻 嚟 咯， 真系噶， 好精彩，好精彩， 系你先自己先知 嘅 啫。 自己知 啊， 我都话我曾经 样嘢都好顺。 广告公司嘅时候咧，我哋公司大约卅零人到啦，有十五个人帮我做紧我自己出边嘅嘢。 嗯， 哇， 系啊，系啊， 即系一个帮你卖镬迎天使， 一个帮你咩镬，仲有一个帮你咩镬， 卖嗰啲咩机顶盒，另外一个帮你卖 CD 啊， 仲有矫形内衣，嗰时啱唔啱兴起啊？ 文胸啊， 犀利犀利！ 咁样呢十年又嚟啦，因为我又最近都好多人揾啊，又呢样嗰样那样啊，咁我又觉得我要开始忙啦，瞓觉时间我觉得要牺牲一下啦，系啊，因为我觉得咧十年后嘅我先慢慢瞓觉咯， 忙系忙系好开心嘅， 系啊，咁我宁愿而家趁仲有人揾我嘅时候。我哋都希望可以幫到年青嘅一輩啦， 係啊，幫得就幫， 去拉下佢哋上嚟啊，或者佢 俾啲機會佢哋啊， 佢踩住我膝頭哥上，咁我覺得冇乜所謂嘅，因為你有利用價值，你先踩住你上啊嘛。你如果你都冇實力嘅，一踩我就冧， 砰一聲， 咁冇意思。 咁都未知嘅， 踩過先 知，都未踩， 都跌咗兩個， 踩過先知， 有兩個都已經入咗醫院，係 有一個已經傷到埋。 太跟你 事呀，所以我都要练到我嘅下盘功夫。系啊，我希望真系，如果由呢十年开始咧，有个黄金十年咧，我觉得真系无怨无悔啦。真系啊。 好，所以拣嚟嘅首歌曲咧，就一阵间先同我哋播定点样啊？ 一阵间先咯，你一人 讲 埋佢咯。 系啊， 因为我惊唔够上。 系啊，你咧，你有冇自己黄金十年 嘅？黄金十年有嘅，同埋就好得意啊，就我攞奖嗰年咯。嗰年开始嘅，我就做得系踏入黄金十年嘅，因为如果你话信呢啲咁嘅嘢，佢哋都有咁讲过嘅，就每个系十年十年一个运嘅。咁跟住我就，因为嗰时系好奇怪嘅，你唔知点解嘅，觉得咧自己咧系充满力量嘅，同埋嘅就 系 啲人会自己卖你嘅，你唔使要求嘅，就系会啱啱就系识到呢个人，跟住呢个人会有机会你，跟住有一单 job 又有一个有一间有个戏，诶，跟住佢就系你唔需要求嘅，嗰样嘢自自然会发生嘅。咁其实嗰年咧，我都唔知有冇讲过，我系照镜咧。你真的看到自己是 glow 的。系啊，冇化妝，你個人咧係 sharp 嘅，係靚嘅，同埋嘅就係你係好精神嘅，你係知道自己有啲嘢，有啲好嘅嘢嚟緊咁咯。 你 係九 幾年攞獎 嘅？我唔記得咗啦。但係個問題係咧，你知唔知我係攞獎之前咧，我係冇乜點化妝嘅，我就立啲嘢，跟住佢就係 後生年青， 冇錯， 嗰陣時有自信啊， 就咁披 自信都好緊要， 披件皮褸跟住牛仔褲，你就出去。啦，就攞个奖翻嚟啦，仲唔系黄金十年？ 同意啊，同意啊，同意啊， 好难讲嘅啲嘢，就系已经系天时地利人和喺晒你嗰边。 我 尤其是呢个圈， 系啊，我好记得嗰阵时咧，劲歌金曲就要揾一啲主持，因为隔身啊，要延长，你知噶啦， 记得，又喺度变一个钟啊嘛， 系啊， 系咯， 剔人啊，咁你系我好记得，你系我哋谂都唔使谂， 即刻就剔， 就剔噶啦，系啊，嗰时仲有雷雨阳， 有雷雨阳啦，有周慧敏啦，同埋有 Money。卢敏仪，我哋四个。 林敏聪有冇 林敏聪冇。 哦，唔系， 我哋嗰个年代嘅系四个。 系， 我哋 觉得呢四个人咧，当时得令，好 sharp， 好青春，同埋同唱歌 related 嘅。嗰时就即刻拍板啦。咁同埋， 刘宇阳都系。 O K 啊，佢做 sharp 啊，真系 啊，唱歌嘛，你话。 我唔記得啦， 佢哋兩個就係哥哥姐姐咁樣 好好 fashion 噶，好正嘅， 係 fashion 嘅嗰陣時候係， 嗰陣時精彩， 難忘嘅歷史， 係啊，咁精彩全靠我啦，幕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入境处瓦解一个非法劳工犯罪集团，首次发现有人非法招揽劳工，向餐厅提供清洁、洗碗服务，从中获利。行动中拘捕集团五个主脑同骨干成员，20个非法劳工同8个雇主，涉及外判清洁合约的金额1700万，并且检获3张伪造香港身份证。高级入境事务主任萧宏伟话：被捕的是高级入境事务主任萧伟宏话：被捕的20个非法劳工介乎23至55岁，大部分是印尼籍。他哋循正常的途径入境，当中2个人持有行街纸。犯罪集团开设清洁公司，估计运作了半年，同50间餐厅签订外判合约。声称会提供合法受雇人士，实质以低成本招揽非法劳工做清洁，每人日薪300至500元。非法劳工会介绍朋友和同乡加入。南拔学生曾宪哲失踪7日之后找回，他的母亲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现在想专注个仔康复，不打算接受访问。他昨晚在社交平台说，个仔迷路被困临终期间，凭着惊人意志力和饮溪水求生，他的身体精神状况大致良好，没有生命危险，正在医院留医观察。他提到个仔经历台风和黑雨，全身湿晒，知道继续着住衣服会生病，于是除了衣服，尽量躲在草丛之中避风雨。他说个仔完全没有吃东西，仍然再生，形容是神迹。他感谢多方坚持搜查和帮忙，深感港人的友爱和温暖。台风小犬日前吹袭本港期间，天文台在改发9号信号之后，港铁露天段服务和机铁暂停，大批旅客和市民滞留机场和港铁站。天文台前台长岑志明认为，港铁需要检讨目前硬性规定9号信号下暂时停止露天段服务的安排。岑志明在明报撰文说，港铁在9号信号发出之后随即停止露天路段服务，源自2012年强台风韦森特袭港，当年树木倒冧损坏架空电缆，但是今次情况有很大不同，整体风力比韦森特的时候细得多，烈风只是影响香港南部离岸海域。岑志明又说，当风眼壁直接袭港的时候，具破坏力的飓风可能会迅速出现，所以不应该期望天文台可以为8号以上的更高信号发出预警，相关部门必须要检讨9号风球的台风应变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据报抵达吉尔吉斯，将会是今年3月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以来，普京首次踏出国门。法新社说，普京将会同吉尔吉斯总统泽帕罗夫举行会谈，并且参加独联体峰会。国际刑事法院在今年3月对普京发出逮捕令之后，俄罗斯上个月将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列入通缉名单作为回应。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51点，升381点，总成交金额53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4点，升69点。 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建设银行4.7升2.6，盈富基金18.9升3.5，腾讯控股316升5，美团119升2.5，工商银行3.94升2，中国银行2.87升1.3，阿里巴巴85.9升3，恒生中国企业63.64升1.34，友邦保险70.15升1.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日元149.22，瑞士法郎0.901，加元1.359，人民币7.302，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63，澳元对美元0.64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2,396，升470，港金报17,510，升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82，卖出1,878.38。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翻太子道东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亚皆老街游乐场对出噶，咁重复多次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景泰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啦，咁亦都影响到亚皆老街去翻太子道东方向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亚皆老街游乐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凤凰角，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警察总部。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入口方向屯门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西贡公路南围落斜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在道路上家长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的儿童，避免意外发生，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持竿踏冰，圆梦青春。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球少年。 为了令每位演员演绎冰球选手更加神似，制作组特别请来专业冰球指导，提供一对一冰上培训，力求每场比赛甚至每个挥杆动作都达至专业水平，真实还原冰球的刺激和热血。 国剧夜场《冰球少年》，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我哋在日常生活制造了几多垃圾和不必要的浪费。政府计划在明年4月1日开始推行垃圾收费，到时抌垃圾就要俾钱噶啦。其实从源头减费，将回收物送去绿在区区分类回收，赚6+6积分之余，又可以抌少啲，悭多啲，一齐扭转习惯，做到零废减碳。记住，明年4月1日开始垃圾收费。 肥强6:30咯，仲唔收工搏咩？ 我呢啲办公室寄生族咧，知道老细未走啊，咪扮 O T 搏好感咯。 所以话你份人肤浅咧，好感的定义唔系咁简单。想老板赏识，做嘢嘅时候除咗要打醒12分精神，仲要顾埋办公室工作安全。想更全面，想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办公室工作安全同样重要，够光够通风，个个舒适开口笑。我系洛丽塔蔡海。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爱好系列新闻之前咧，咁啊马超人讲紧一啲嘅 黄金十年系啦，而家佢相信佢自己进入另外一个黄金十年， 系啊， 恭喜你， 恭喜你， 多谢，好，我希望你哋两个同行， 歌曲就系 曾经， 哇， 每个人都曾经开心唔开心， 冇错， 十年之后嘅我，无论向边唔紧要，大家记得我就得啦。 都相见，曾经讲我的志愿，默默印象揭开重面，是你是我在当天，曾经枕尽于我的肩，曾经轻吻于你的脸，是热爱热爱的从前，未觉未觉又一天，声音仍在耳边，仍在我心里一转再转，痴心留住昨天，留住我跟你依偎眷恋，曾想跟你过每一天，曾经因你触了电，日夜也令我心渐渐，就算换了另一天，仍一点也不改变，枕尽于我的肩，曾经轻吻于你的脸，是热爱热爱的从前，未觉未觉又一天，声音仍在耳边，仍在我心里一转再转，痴心留住昨天，留住我跟你依偎眷恋，时光改变了每一天，人生剪了千百段，为甚会在我心仍然望你，望你在身边，仍一点也不改变， 曾经啊，马小强嘅选择 系啊， 嗯，有阵时咧，人到咗某一个阶段咧，就会谂翻好多关于自己一路行嚟嗰条路上面啦，咁样。给十年后的我的好朋友同埋我嘅屋企人，咁希望咧， 系咪我啊？ 好朋友当然有你份啦。好朋友好， 再问啲咁难答嘅问题啦， 有几难答啫？ 系 啊，系唔系？ 其实 唔系咯，做咩啫？我冇所谓。 系，我 你真系冇所谓，你就唔好问啦，系咪啊？你真系有所谓， 好 啦，系啊嘛。 人咧嗱，除咗自己，除咗自己嘅努力啦，自己嘅选择咧，你觉唔觉得其实人咧都 一路行嗰条路嘅时候咧，总会有啲人对佢有啲嘅某种程度嘅影响，某个人令到你入咗呢一行，某个人或者令你选择咗另一个行业。举个例，我曾经有一排咧做咗唱片公司，系因为有个好朋友话：喂，其实不如做唱片公司啦，咁样试下。咁啊，哦，系啊，咁就试下啦。 嗰阵时唱片业都几兴旺， 系啊， 嗰阵时候唔单止唱片业， 行行都兴旺， 全部行业都兴旺，黄金。 勤力啲努力啲就賺到錢㗎啦， 係八十年代喺講緊，咁即係我就係人生裏面總有啲朋友成就咗我嘅、今日嘅我嘅，包括兩位當然啦，我自己 我冇乜點出嚟 做節目方面，完全係有好多好嘅拍檔，令到啲節目能夠有好嘅成績啦，呢、個必須承認。咁樣調翻轉頭，除咗朋友之外咧，我嘅屋企人啦嚇，即係為我每一天打咗一個安樂嘅窩，咁我希望十年後咧，每一位。无论是以前在我工作上面或者我家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活得精彩和漂亮的。 算了我都是走出来了。 不要了不要走。不要走。 你解释。放 回低。 你解释。你又问人家你又说。 我们有哥哥这首《似水流年》。 着海一片，满怀倦，无泪有无言。望着天一片，只感到情怀乱。我的心又似小木船。淡然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 歌想送俾第一个俾机会我开咪嘅一位前辈，已经离开咗嘅，叫黄玉芬女士主持节目叫下午旋律，就系佢咧当年咧，当我喺度做呢一个 intern 啊，我哋叫实习嘅时候咧，就叫话不如试下做下节目啦。咁当时话咩都唔识嘅。更加多谢嘅就系每一天支持我哋嘅继续收听嘅朋友们啦。 紫水榴莲，我哋有 Leslie 张国荣。 好啦，之后呢我希望可以将个人能够延伸去到一个世界。 嗯。 好像呢一排嘅话呢听到嘅就係以巴嘅冲突啦。 係啊。 你会见到嘅就係生灵涂炭啦，战火不断啦， 嗯。 你会觉得好痛心疾首啦。见到个画面嘅话呢係实在令人难过嘅。咁我觉得我睇咗有少少有关于嘅就係话譬如可能係战争佢嘅本质系啲咩嘢呢，其实呢佢嘅特征呢就係极度嘅暴力侵略。破坏同埋死伤，系以武力为手段迫使另外一方面嘅话嘅服从嘅。咁呢个咁嘅形容嘅话，就不断咁样系发生喺我哋人类嘅社会当中嘅话，其实系真系感到难过嘅。咁我觉得喺人类嘅社会当中，我哋而家都可以睇到啦，系嘛，已经有嗰啲 AI 嘅出现啦，系嘛，我哋已经能够真系征服去到另外一啲话火星嘅计划啊，又可以去到咁遥远嘅。咁但系如人与人之间嘅话，系仲有呢啲咁样嘅即系不能磨灭嘅仇恨之间，令到战争将我哋嘅文明会摧毁嘅话咧，我会觉得系好唔值得嘅。所以喺呢一度，我祝愿。不论不是十年后的世界了，我就是祝愿现在的世界真的最重要都是这件事的，就是世界和平。 趁着少年眉眼轻笑出千纽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远，长长欲决战，军队也敢讨厌。就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乖乖听我训练多见面，和平路上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挥洒千万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哦哦哦哦，情意再现，头皮点点指尖，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寒天及世界大战，刀不见，刀不见，不见，情愿若变，柔情闪闪嘴边，武力暴行现在没法蔓延，人人为了我，天天都不再作战。用我的爱，用我亲切笑脸，眉眼轻笑出千纽甜，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欣万年。用我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燃，长长欲决战，军队也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乖乖听我训练多点见，和平路上早已早已早已不想再见，挥洒天末冷言，军队都要听我的差遣。哦哦哦哦，情意再现，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噶，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庆祝公共广播九十五周年，我们的广播剧第五集，今日的主角就是他，音乐情人郑子诚。郑子诚大家很熟悉的了，一位非常出色的跨媒体演员兼节目主持，他的声音雄韵踏实，温文尔雅，最适合演什么角色，就是正直多情的男主角了。但是在电视上面，他又经常扮演一些奸险小人，但是无论正邪两者都是演得非常成功，这个是很难得的。到底子诚是怎样开始演广播剧的呢？在他演出路途上面有没有什么比较难忘的经历呢？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993年左右，当时广播剧组的监制姚秀玲和杨丽仙分别都给了机会我能够参与广播剧的演出。跟住喺打后嗰十年八载里面，我哋参演过无数嘅广播剧，亦都同过无数嘅艺人同埋歌手们都曾经一起演出过。咁如果你问我最印象深刻嘅一套剧，我可能会諗返起1994年同黎姿合作嘅一套叫做《爱情鸡尾酒》嘅广播剧。点解咁印象深刻，就因为当年黎姿系我自己好心仪、好心动兼且好心跳，令到我好心跳的一位女艺人。咁你试想象喺幻想当中嘅呢一种心跳，喺现实生活里面突然间出现，同自己喜欢嘅一个女艺人能够有机会合作一套嘅广播剧，兼且系只系隔住一支咪咁近嘅距离，大家饰演情侣，嗰种梦想成真嗰种嘅感觉，实在系即系几令人印象深刻嘅。咁另外都仲系有一套又系都好记得嘅，就系、是、当年我好心仪嘅另外一位女艺人，后来成为咗我自己太太嘅刘善仪啦。咁啊，我哋曾经合演过喺严审嘅一套作品叫做《最后的温柔》里边，就亦都分别饰演过情侣嘅角色嘅，咁亦都系令我好记得嘅呢样嘢。咁喺咁多年嘅演出广播剧生涯里边，我最佩服嘅、最欣赏嘅一个，一定就系钟伟明大哥。钟大哥当年我同佢有幸同佢合作咗，喺广播剧里边都有好多套唔同嘅演出，喺佢身上面学到咬字上面嘅清晰啦。最重要就系点样喺广播剧演绎方面掌握到嗰份嘅节奏同埋情绪。唔容易，但係钟大哥上面身上面睇到佢嗰种轻松潇洒同埋自如嘅感觉，真係学到唔少嘢。咁至于女嘅广播剧演员里面，一定係欣赏嘅就有朱曼子同埋车心梅呢两位前辈，帮咗我好多。当年因为我同佢哋真係做过好多套嘅情侣，咁唔係靠佢哋嘅经验嚟到带住我呢位新人嘅话，我諗我演出嘅时候未必可以演出到应有嘅水准。 能够同自己心仪嘅对象一齐演出，哇！谂都谂到，真系心都跳晒吓，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到底阿子成同黎姿喺呢个剧里边个火花系点样？不如一齐重温一下。 恋爱同结婚唔同，恋爱要嘅系快乐，而结婚要嘅系安全感。 爱情就好似鸡尾酒咁，睇上嚟缤纷又华，但有人会嫌佢太甜，有人会嫌佢太淡。不过亦都有人鍾意嗰种新鲜嘅感觉。 我的心像本土，却讲过我不会再哭。这一刻无论谁伴你，我也习惯了孤独，没我他没好处，注定要有一个退出。不甘心难对前下去，会有另一个结果。 嚟啦嚟啦！ 咦，王子？ 系咪？我可以入嚟吗？ 做乜咁见外？入嚟啦！嗯？你饮咗酒啊？ 系啊，我喺田中嗰度过嚟嘅。 你呃边个啊？田中嗰度都冇酒牌嘅，点卖酒俾你？ 佢唔系卖嘅，佢攞咗樽私火清酒出嚟，咁啊闩埋门请我饮嘅。 咁够朋友啊！你坐坐先啦，我斟杯热茶俾你。 唔使啦，咩？你都知道我酒量唔错噶啦，我好清醒噶。不过系田中话要我饮啲酒壮一壮行色啫嘛。 我唔系怕你唔清醒，我怕你浸酒锤啫嘛。嗱，加重咗柠檬噶啦，辟咗你浸酒锤啊！ 好啦。咦，阿咩墙上边个钟停咗？ 系啊，停咗好耐咯，行晒链啊嘛。 咁既然系咁嘅话，做咩唔上链啫？ 我唔够高啊，平时系你同我上链嘅。自从我同你讲咗我同阿 K 结婚之后两日，佢停咗啦。我怕麻烦，费事擒上擒落啊嘛。 傻女，你可以叫阿 K 同你上链噶嘛？ 我唔中意佢点我个钟啊。由得佢咯，可以留为一个纪念。 阿咩，我头先喺田中嗰度饮酒。 你讲咗啦。 其实咧，我系想佢鼓励我，同我壮胆嘅。 做咩啊？你向史诗求婚啊？唔系又要我帮你壮胆啊嘛？ 阿咩，我想帮你个钟上翻链，啲机械钟行下停下。会唔准时嘅？ 做咩你今晚讲嘢咁语无伦次嘅啫？仲话唔系饮醉酒？ 唔系啦，为咗个钟好，我想以后都同佢上链。 但系你点可以以后都同佢上链噶？ 如果我哋结咗婚住埋一齐，咁咪得咯？ 吓？ 咩嘢？你对田中讲，因为我冇安全感。所以自同阿 Ken 结婚嗰番说话，田中同我讲咗。 有冇搞错啊？唔守得俾你噶。 佢仲讲咗嗰晚，你以为我一个人嚟，本来好开心。咩？我真系蠢。 喂喂，你咁样算唔算求婚先？ 阿咩，你同埋呢个钟一齐嫁俾我？ 你黐线噶，快起身啦！ 你答应我先啦！ 你跪喺度啊，仲矮过我，点帮我个钟上链啊？ 嗱，咁你真系答应噶咯？ 虽然戏假，但系情真。戏里边嗰种爱人嘅感觉，好温馨，好浪漫。演出的有子成加上黎姿。 按着预算中的节奏，可去到日后、对着意识中的战斗，不知不休，然后时 许能够藏下恨就有。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虚流，未准备好而站于路口，惨得到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最后最后最后还是退后退后，这是美丽与哀愁，而全是虚流，能如何总要预测以后，什么最后最后退后退后，总是想到疯了也不休，太多温柔太多的成就未得到过，还是得到过就够，生追问能否。 澳门的广播剧《音乐情人》，郑子成。刚才听到了，他讲到有两个女仔演出的时候，跟他都很有火花的。由投入角色到变成现实生活，另外那位女孩子呢，亦都今日佢嘅太太刘善仪啦。到底又问下佢啦，佢又几时开始演出广播剧嘅呢 ？Hello， 其实我录广播剧嘅经验唔系好多，真系冇啊，子成，夜夜都喺广播剧组做个广播剧啦，做男主角啦。我就隐约就记得《最后的一温柔》同埋《玫瑰佳名》咁上下啦。咁就唔係好記得其他啦，細節都唔記得啦。咁但係呢，唯一我最記印象深嘅呢，就唔係呢啲廣播劇組所安排嘅比較即係更專業程度高嘅廣播劇，而係一個喺我同阿子成合作嘅節目裏面叫《今夜真情》，裏面好似 segment 式咁樣一個連續劇叫《半熟愛情》。嗰陣時好中意噶，因為嗰個小説感好強啊，即係講到我有人追啊，有富商追啊，阿郎啊，魏炳郎就做呢一個富商。咁阿子成究竟係咩人咧？我就唔記得咗，反而唔記得咗。就總之係一個追求我嘅人啦。咁另外仲有兩個好特別嘅嘉賓啦，就係、是、蘇永康同埋劉玉翠嘅。咁佢哋係做另外一即係、就是、一啲輕鬆啲友伴式 講下笑啊，咁佢哋應該有一段感情線。咁我同阿子誠嗰陣時候，其實合作今日真情啦，已經慢慢開始對對方有感覺噶啦。所以成日廣播劇咧，你都冇睇少，真係唔係話冇電視劇咁受歡迎，但係其實佢營造出嚟嗰個愛情啊，或者好多故事嘅空間好大。 認识了她六年，一直当她是妹妹，到最近才发觉原来我爱上了她，但是我已经结了婚。 我感觉到她爱上我，到最近才发觉原来她就是我想找的人，但我不想破坏人家的家庭，我应该怎么做？ 好好，请你等阵。奕俊啊，你的电话。 哦，唔该，妈咪。喂，边位啊？ 奕俊啊，阿杰啊，我喺你屋企楼下，可唔可以落嚟一阵？ 好啊，你等我、啊。妈咪，我出去散步、啊。 咁夜去散步？喂喂。 君杰，今夜找我有事？ 陪我下一阵。 蝶儿呢？ 我发现了自己原来是全世界最蠢的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要承认我做错一件这一世都不可以挽回的事。 没那么严重是吗？ 这件事真的很荒谬，全部我都不想说，永远都不会说，但结果我觉得越来越痛苦。 那你应该跟蝶儿说。 不是她，是你。我讲咗俾你知，我谂我会安心啲。即使以后会发生咩事都好，我都冇遗憾。 三思而后行。 系，今日下昼我就决定咗，系经过好仔细嘅考虑，或者我自私，但系我想你知道我嘅心。 我唔想知啊，唔好破坏我哋之间好冇？你明唔明啊？趁咩事都未发生。就由得佢结束啦。 你认为未发生？奕俊，我中意咗你。 唔可以伤害蝶儿啊！ 我都唔想伤害自己。 你会后悔噶，唔会系咁噶。你搞错咗啦，一定系你一时糊涂咋。君杰，我哋当咩事都冇发生过。 我明白得太迟，竟然到而家先了解自己嘅心意。 系咯，既然过咗个时间啦，就唔应该讲啦，收埋佢算啦。 唔可以啊！再唔讲啊，我会死啊，我会发癫。 对蝶儿唔公平啊！ 呢啲系我哋之间嘅事，你唔系话要追求完美嘅咩？你话你永不放弃。 但系嗰、那个唔一定系你噶嘛，起码我仲未有嗰个感觉。 你冇啊？你冇啊， 君杰， 对不住。 庆祝公共广播95周年，我们的广播剧呢一集播放完毕，下个星期我哋继续。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冇错啦，无论咩事有咩心情都啱听嘅。12:30听呢个《风骚快活人》，而家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隧分流方案第二阶段的分时段收费将会在12月10日清晨5点实施。运输处助理处长梁世豪话：分流方案难以令隧道车龙消失，但是希望做到分散车流，避免隧道塞车情况影响主要路口。梁世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条过海隧道整体车流目前都大幅高过容量，当局调高繁忙时段收费是希望鼓励市民减少揸车，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对于会设立过渡收费安排，每两分钟递增或者递减2元，梁世豪说希望渐进式收费安排可以减少新收费政策的影响，预计新的收费安排实施初期需时适应。梁世豪提到，处方曾经观察隧道实施633收费方案之后的车流，发现有分流效果，西隧整体车流增加1成多，红隧和东隧的车流就减少，有近50%的士转用西隧。网上传出考评局计划将中学文凭试英文科的考试转为网上进行，考评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暂时未有实施网上考核安排的时间表，将会继续咨询不同持份者，确保有关改动不会影响文凭试的质素和公平。考评局解释，电脑化考核已经成为国际考评的发展趋势，加上文凭试、英国语文科、说话考试在疫情期间未能够举行，学校和学生在疫情下亦都熟习透过网上进行小组讨论等教学活动。局方前年开始研究以网上考核形式进行有关考试，并邀请学校参与，结果显示网上考核形式大致可行，参与研究的师生亦都反应正面。美国太空总署公布从小行星贝努上采集的样本初步分析结果，显示小行星上存在碳和水的证据，表明这些岩石样本中可能存在生命构成元素。美国第一个小行星采样探测器在贝努上采集的样本上个月随样本舱回到地球。太空总署说，贝努样本中发现的碳含量比预期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认碳的化合物性质。未来几十年的研究将会揭开贝努小行星岩石和尘埃中蕴含的秘密，从而帮助了解太阳系如何形成，地球上的生命如何孕育，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措施避免小行星撞击地球。贝努小行星有45亿年历史，蕴含源自太阳系早期的物质，返回地球的样本重大约250克。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风势颇大。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31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56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04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4点，升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建设银行4.7升2.6，盈富基金18.87升3.2，腾讯控股315.8升4.8，美团118.7升2.2，工商银行3.93升1.9，中国银行2.86升1.2，恒生中国企业63.54升1.24，阿里巴巴85.85升1.25，比亚迪股份249.8升8.6。 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 日元 149.17， 瑞士法郎 0.901，加元 1.359， 人民币 7.301， 英镑对美元 1.232， 欧元对美元 1.063， 澳元对美元 0.64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2。 日经平均指数报32458点，升522点，港金报17510元，升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1美元，卖出187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同佢讲， 其实我呢一度好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我都惯咗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的本分咁就得嘅，最紧要系有责任心。 事实又系咪咁简单呢？ 国剧八三零，袁伟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嘅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风骚范围咧，最后半个钟头。本来呢个星期四咧就会有 Dr. Eric 嘅，咁啊今日咧因为佢外游啊，今日星期，所以今个礼拜系唔会有 Dr. Eric 嘅。哦、不如就试下讲下宠物方面有关嘅东西考唔考啊？ 好、 啊，咩、欸？系啊， 我未遇到， 再未遇到啦， 未 ，OK OK， 就已经失效啦，我觉得。 未必嘅 ，我咪讲起啊。 好，系嗱，不如今日咧玩一啲叫宠物心理测验啦，咁样样测嘅咧就系、是。你心里边 啊，唔好讲，唔好讲。你讲嘅话，我咪咩咯？系啊，你应该即刻嚟就咩？ 我心里咩咧？系啊，我哋估下佢 心里有个 谜。心里面你觉得系咩咧？ 佢一定系理财啊！ 啊，冇错，最希望能够得到意外之财嘅机会有几多咧？ 你心里面想第一次赚100万系几时啊？ 好啊，喂嗱，四只唔同嘅宠物啊，咁如果你想养。当然你唔可以养两只啦，你只能拣一只。 嗯、 四个你要拣边只嚟养呢？第一狗仔，其实都好 common 嘅，即系大家应该平常生活都会有养过或者有接触过。第二猫啦，狗猫。C 咧就系兔仔 ，D 咧就系乌龟。 猫 龟 全部都养过、啊。 我拣 兔仔你都养过、嗯？ 有养过啊？ 哦系咩？ 系啊， okay. 我以前有過。 你系咩啊 ？sorry 啊， 喵 喵吓。 你想养 喵咩？ 你想养乜嘢啊？想养咩就是、其实我 想养猫， 我可唔可以拣嘅就系我而家有猫，但我想养另外嗰啲咁样啊？ 可以，可以。 OK， 咩话？ 狗猫 兔仔 龟仔 龟， 嗯，好啦，听住咯噃。 你咧？ 哦，我想我都系拣翻狗仔嘅，我都系拣翻狗仔嘅。 好 啦，题目就系、 是、情人小三， 生命中最重要嘅人、 啊， 你最重视啲咩人？选择狗仔嘅有冇啊？听紧嘅朋友们，嗱，选择狗仔嘅人咧，生命中 屋企人， 唔系、啊， 老婆， 唔系、啊，就系、是、同事或者系职场上俾到你挑战嘅人，或者一啲咧帮到你嘅 希望你变得更好的人、嗯、即是可能是你的同事啦，又或者是一些的叫贵人啦、上司啦，咁样你哋嘅相处会让你或者你哋之间嘅相处会让你暂时有时会觉得辛苦嘅，但係务必要用自己最大力量去面对所有挑战，即係可能佢俾好多嘢你做啊，或者平时逼迫你啊咁样。相信其实佢係为咗希望你做一个更加叻更加好嘅人。就 其实遇到啲好老细呢，佢咁样逼迫你都系一件好事。 有冇试过 啊？都有㗎、有啊。 我睇碧咸传咪就 系 囉。 係呀、啊啊、你睇嗰套电影啦。费格松，你知唔知？ 唔系电影嚟嘅，系佢嘅一个 documentary， 唔系喺 N 字头嗰个平台嗰度有得睇，好好睇。 你知唔知费格逊当年有个花名嘅？ 嗯， 就喺嗰个中场休息十五分钟咧，佢、就入 喺休息室里面啊嘛， 就对住你、可能即、系 面对面同你咁样讲， 喷你， 冇错。 哇，呢、這个真 系 好睇， 冇错。 系啊， 佢里面亦都有讲噶，系 啊。 但系其实因为佢咁样嘅话，佢实太了解一啲嘅球员，佢哋系要咁样咧喷你，话你冇用， 系啊， 踩你，话你、你真系出到去嘅时候，你先至会发挥到自己最尽。我就话俾你听，我唔系垃圾咁样。 费格逊真系一个好伟大嘅。 教练嚟噶，系 啊， 所以人哋捽你嘅话，人哋肯捽你咧，你睇下你有个心理个建设或者系你嗰个状况，你承受得到嘅话。不过当然，我觉得佢都要好了解佢嗰啲系啦，因为有啲人可能因为咁样嘅话咧而发脾气嘅，但系佢就知道对方佢系一个点样嘅人嘅话，你越捽佢，你越踩佢，佢就会越发挥得到。咁、佢就话翻到屋企嘅时候，你就知点解佢要咁对我啦、 如果我 但你 喺 当时嘅话，其实佢系想咩嚟嘅？系咪？ 系啊， 系啊， 系 啊， 同埋费格逊本身都系即系由低层做起嘅，佢有啲好二流嗰啲球队一路做，好睇。咁阿志借本书俾你睇，佢嘅自传。 我睇晒啦。 费格逊？ 唔系啊，我唔系我费格逊嘅自传啊。哦，诶，我唔中意睇呢啲嘅。 即系要你睇。 唔系嘅，我觉得永远你写呢一啲。 我 顺 行埋你面前。 你听我讲埋先，我会觉得呢啲咁嘅嘢嘅话，其实当然咧都系歌功颂德嘅。 系 吓，系咪啊？即系你不可能你帮你写一个就系佢自己写自己。 唔系人哋写，因为 人哋 写 佢啊，咁更加会歌功颂德咯。唔通你闹 佢 咩？ 你睇下先啦。 好啦，希望大家揾到呢个喺你身边俾你助力嘅人啦。嗱，翻翻转头啦。 明白，唔好意思啊，你 唔紧要。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哋讲开。 猫嘅人，我啊。 对于你嚟讲， 系 冇嘢比 自己屋 企人更重要。选择 B 猫咪嘅人就系咁啦，生命中嘅贵人咧就系屋企人啦吓。咁啊，佢哋无论喺职场上啦、生活上咧遇到困难咧，佢会第一时间咧问屋企人点睇嘅， 系 你坚强嘅后盾。 你系噶？ 我话俾你听，屋企人嘅定义咧， 你唔使指住我。 我今晚我可以揾咗个新嘅屋企人。听日另一个新嘅屋企人， 好好啊！呢个思维， 我好多屋企， 你个屋企都好多人， 周街都系。 有时我都唔知佢系咪个屋企人， 姐姐又系屋企人。 我真系好锡我屋企人噶。 好啦，拣兔仔啦， 大爱啊你，我会向你学习。 拣兔仔嘅人咧，最重要就系身边嘅朋友啦，佢哋咧好善于社交啊，所以咧系人缘好好啦，好多朋友啦。不过特别要注意，唔系个个朋友都系值得托付真心嘅，即系唔好当晒所有人都系好朋友。虽然你社交能力好强。好啦，到最后咧，拣乌龟嘅人咧，你心目中最重要嘅人咧，就系你嘅另一半啊，好嘅情人，永远俾到你温暖嘅屋企啦，心灵上嘅寄托啦，咁样，亦都俾到你好嘅方向啊、建议啊等等，喺啲恋爱中咧。非常之受用嘅， 好浪漫， 好浪漫啊！ 几浪漫啫，都唔系嘅，唔系就唔系唔可以成日永远系停留喺一个浪漫嗰个状态咯。 啊，咁 啊 系， 系啊， 要回归现实嘅。 回归现实之外嘅话，我觉得系互相扶持嘅，即系你浪漫嗰啲，即系永远都系喺开头 啦， 开头啦。 十年后你又要转入另一个境界。 没错， 爱情变亲情啊， 感情 啊。岁月中飘荡，海啸间找安心不动港。太阳求结星，你便来陪我躺。风波内游行，你仍然在我旁。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 狂，观穷苍，清早乍醒，仍会天色清朗。天亮了，又在乘风破浪找希望，湿透身，彼此体温烘干。晚上月下黑，我便来陪你躺，相拥着寒月里仍然未算寒。任四周千百尺巨浪，没法子撑到对面岸，仍感激可以每夜游上温暖大床。就算今天已告绝望，在晚间倘能重撞，清早乍醒，又似初生健壮，仍是你在我的臂弯安躺。床边不管是几多风浪，早已云茫，从浪客可暂时登岸。 每个礼拜四我都会提醒大家职业安全的重要，所以有孟强加埋莎拉演出今个礼拜的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地强考下你， 考咩都冇所谓，唔该心少少，因为太浅我冇乜兴趣啊。 听住啦 ，O L 即系乜嘢？ 唉，太易啦 ，O L 唔系即系 office lady 白领丽人咯，唔该仲有冇心啲啊？ 叻叻，再考你 O S H 又即系乜嘢？ 吓 ，O S H 点解好似未听过咁噶 ？O 系咪 office 啊？ 错啊 ，O S H 即系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职业安全及健康，职安健啊！ 切，我去写字楼做文职，我点会识 OSH 啊？ 地强，你太肤浅啦！其实办公室一样有好多危险啊，一样要好好咁样注意工作安全嘅。 Really? Of course。由于办公室职员大部分时间都停留在室内工作，例如阅读、书写和使用电脑打字，所以呢工作空间的设计对于他们的健康和舒适是十分重要的。 没错啦，办公室工作间的设计要以考虑员工的职安健为大前提，如果忽略了这一环，雇主可能会蒙受重大的损失，而雇员长时间在不舒适的环境之下工作，健康亦都必定受损的。 原来咁重要，等我问一下 AI 先，办公室工作安全嘅资讯先。跌跌跌跌，现代嘅办公室工作离不开电脑屏幕嘅操作，而办公室工作间设计需符合人体功效学原理，以确保雇员嘅职业安全及健康。 首先讲电脑屏幕， 即系 mon。 mon 嘅位置咧，应该同操作员保持舒适嘅观看距离。即是約350至600毫米，而屏幕最顶的一行字呢，適宜響或略低于眼睛的水平。另外個 mon 最理想是可以轉向或調校斜度，以配合員工操作的需要。 是喎、哦、跟你意思調校咗個 mon 真係舒服好多喎、哦、 对眼冇咁攰，等我再执一下，显示应该系清晰、分明而稳定嘅影像。啱啦，仲有显示适中嘅字体大小及行距。等我再校一下影像嘅光度同埋对比度。啊，掂晒。 个 mon 搞掂，跟住咧就到键盘同埋滑鼠，最好将佢哋摆放响同一个水平。操作嘅时候，手臂需处于自然垂直位置，前臂则与上臂成为九十度。 咦，系啱啱九十度。 仲有啊，键盘同滑鼠前边应该要有足够嘅空间承托双手。如果长期需要控制键盘同滑鼠嘅咧，可以使用手腕键。键盘最好是薄身同埋可以调校斜度，并同 mon 分离。 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办公台同样重要噶，最理想嘅就系台面足够放置屏幕、键盘以及滑鼠等等嘅设备，而工作台面下面咧，亦都要保持足够嘅脚步空间，以便伸展双脚。 座椅嘅高度、靠背嘅高度及倾斜度应可以调校嘅。如座椅过高啊，操作员双腿不能平放在地上，则应提供稳固的脚踏来承托下肢。如果有手靠，位置咧就唔应该阻住个键盘操作。座椅底部必须要稳固，应有五点坐脚，并可设置滑轮以便移动。哇，老板如果将我移动去高一个职级，咁就好啦。 咁等我帮你睇下有冇光明嘅前途先。 大师大师，帮我睇埋啊！ 嗱。工作的空间够光明是很重要的。一般的办公室呢是需要300至500 lux 的光度，这个一定够啦。 嘿，那么怎么前途光明还有一条坦途，因为工作间的通道呢应保持畅通，我执干净晒啦。 公司连通风系统都搞得很好，流动的空气令人有清新的感觉，而气流太强或太弱会令人感到不适，因此办公室的空气调节系统应适当调校，令到整个办公室的气流平均和轻柔地分布。 现在整个办公室光度够晒了， 还有通道畅通无阻啊！ 风调雨顺，今次我们一定 风生水起啊！ 办公室职安健同样重要，工作间舒适，个个开口笑。我是 Lolita 蔡海泳。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关不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环境的投诉，你可以使用流动电子装置或电脑填写网上职安健投诉平台的电子表格，或致电劳工处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向劳工处作出举报，所有举报都会绝对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聊天散步睇海，能否证明有爱？灵魂伴侣恋人未满，无名分但怕分开。谈感情亦理智，谁待我温柔，转身都可以装作无事。其实共我也相似，喜欢却未承认喜欢，与你在熟仍是好感是同伴，友谊像我们难门亦要门，甜蜜泪亦感悲观，喜欢却未求另一半，再看看别人承诺就算壮观，随时讲分手感差一半，情话别讲得太满。愚蠢笑话分享，聊起甜言之下，还提及到新年习惯，而唯独你会紧张。 翻嘅之后咧，差唔多晏就一点钟，今日节目差唔多完结。 诶，准备食晏咯， 系啊， 正啊！ 听日 Friday 见， 拜拜， 再见，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